有这个中程反导的系统，可能飞弹可以击落，甚至美方也认为说解放军可能已经拥有所谓的雷射武器可以攻击美军的卫星，那另外透过所谓的骇客瘫痪美军的卫星哦，所以美军已经开始在研究各方面，不管是哦卫星的数量增加，包含像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星链来合作，那部署更多的低轨卫星也好，或者是部署更多的这个红外线感测的卫星，那这些部分都可以分散解放军在开战的时候一开始就攻击美军这个太空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并且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美国国会议员跟 NBC 主持人连线，一方面国会林林总总所有的议题全面跟中国开战。另外一个核心的战场是军事的热战的备战。 对，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会这几天正在审查哈，美军明年度高达8420亿美元的这一个军费。那当然，这个美军的最高首长哦，都到这个不管众院也好，参院也好哦，那去这个参加听证会哦，那去这个答复相关哦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质疑。那当然，这一个包含像这个美军的最高将领哦，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哦，密利在28号被问到哦中国的威胁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哦，那中国有意哦在未来10年内哦要称霸亚洲。哦，那在这个过程中非常有可能哦会爆发美中之间的冲突，甚至哦侵犯哦邻国。那所以美国必须要加大在西太平洋的这个部署哦。那他也这一个预料说，未来5年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哦，非常可能就会决定日后这个美中的这个整个战略的关系的走向啊。那他当然没有讲是明啊这一个所谓的战或者是和哦，那当然非常的关键。那当然他被问到说跟台湾哦台海的情势有关的部分，他特别强调说，如果今天哦北京武力犯台的情况之下，那美国跟盟友哦都会在需要的时候来站出来哦。那所以他强调哦，那如果今天要避免哦所谓的战争爆发，美国必须要全面来加快军力的发展。那所以这当然也在呼应哦，这个要这些国会能够同意哦这个高达8420亿美元这样的国防预算。那同时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听证会中也谈到哦，现在正在加大西太平洋的这个美军的军力部署哦，同时扩大跟盟邦之间的演习规模和范围哦。那他也提到说，今年特别是海军的预算里头哦，其实占了非常大的比例，中间有包含要打造新的哦9艘的这个，包含像伯克级哦 F3 型这种神盾舰，那另外还有像这个2艘最新的维吉尼亚级的核攻击潜舰，还有1艘哦未来用来取代2海2级战略核潜舰的这个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舰，那这些都希望这个国会能够支持。同时他也特别强调说，现在正在全力打造高超音速武器。那被问到有关台湾的部分，他也先前其实前几天就首度证实说，美军啊，特别是国民兵哦，正在协训台湾的这个部队。那同时，他现在也正在推动哦，全面的来强化哦，台湾有关后备部队上面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能力哦。那当然，简化美台之间军事上面的互动也被列为重点。那当然，是国会的答询哦，当然都是在强调说对台湾防卫的重视哦。那这一个共和党哦，这众议院的共和党党团哦，那中国委员会是直接哦就针对台海的情势哦，那举办了一场哦这一个2025年模拟有台海开战的这个兵推。那华尔街日报引述这个整个兵推的过程哦，强调说整个兵推哦有多达36种响定哦。那特别是这个参加人数哦，不管是议员也好，或者是这个学者或者是退役将领啊，那还有其他专家来讲，多达200人哦。那这推演过程中哦，那包含像很多国会议员，他必须扮演包含像国防部长、国务卿或者是国安顾问的角色哦。那中间必须要决定，譬如说国防部长或参谋联席会议主席要决定说，如果今天台海开战，美军介入情况之下，到底要优先哦选择哪些中国的目标作为攻击的对象，包含像譬如说是不是要封锁中国的军港，或者进一步用这一个反舰飞弹去击沉中国的舰艇，甚至直接攻击中国的本土的空军基地，这些都列为这个兵推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哦。那当然还有国务卿的部分必须要去盘点现在像包含像在驻日美军基地，甚至进一步使用菲律宾的基地，还有澳洲的这些基地，到底到时候只是单纯的希望这些盟国提供基地给美军使用，还是必须哦也要要求他们要一并跟美军共同来协同作战，这些都在兵推里面有呈现哦，也必须下这一个等于在测试这些参与人员他的一个决策的能力。那当然兵推的结果哦，那其实我看这一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大概内容跟这个先前的 CSIS 哦的这个兵推非常的相近哦。那这个主持的这一场哦兵推的退将叫做蒙哥马利哦，他谈到说这个 必须要、哦、这个美军如果要能够顺利阻挡中国的军力犯台的情况之下，必须要有更多的核攻击潜舰、哦、那甚至必须打造更多的高参数飞弹的拦截系统、哦、就防御的系统、哦、那当然美国的空军基地也必须要加强相关的防空上面的防卫。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部分确实跟 CSIS 非常相近，这一场兵推里头也谈到说，美军、哦、在三天之内、哦、就大量使用所谓反舰飞弹去击沉中国的军舰，但是因为库存有限、哦、所以可能三天就把这些飞弹的数量给用完，这个部分必须要强化这个反舰飞弹的库存。那它的时间点三天就打完，比 CSIS 还要快。 CSIS 那时候谈到说可能七天就会用完这些反舰飞弹，而且数量目前来讲，美军的库存不管是 JASSM-12 或 LRASM 这些总共合计在4000枚左右，那可能数量上如果要全面来击败中国的舰队，可能要再增加。那当然共和党、哦、这一次参加兵推的要角、哦、就是中国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加拉格尔、哦、他在这场兵推里面扮演国安会顾问的角色、哦、那国安顾问的角色基本上来讲中间是协调各部会，不过他也特别谈到、哦、从这个兵推的结果来讲、哦、必须要全力来协助台湾防卫、哦、第一个必须要希望五角大厦加速、哦、对台军售、哦、因为受到俄乌战争影响有些延宕。那第二个就是必须要在开战前就要有足够的弹药库存提供给台湾。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过去比较少提到的是，他也认为啊、哦、美国不只跟日本联合军演，也必须要跟台湾联合军演，甚至美日台三方都必须共同的联合军演，这个部分都必须要赶快来做哦。那同时刚刚讲到说，实际哦，这奥斯汀谈到说，这个在印太地区的军演不断的扩大规模跟范围哦，所以这几天你看到美韩之间在朝鲜半岛举行的自由之盾哦，这大规模的战区型的联合军演哦，接下来日本也罕见哦会首度参加。那更不要讲说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先前在南海一路这一个出第一岛链，然后在台湾的东面哦西太平洋这里战斗巡弋之后，那这两天已经哦跑到这个南韩的釜山港要去进行访问哦，那接下来也会参加军演。那美军的陆战队同时有进一步轮调到澳洲哦，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还可以持续观察，现在虽然是部署在澳洲，未来都非常有可能哦进一步部署到这个菲律宾新的哦美军的使用的基地。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这奥斯汀谈到说必须要发展远程的高参数飞弹哦。那我们看到美国过去这几年不管是 LRW 哦这种所谓的 AGN-183A 空射的反这高参数飞弹 LRHW 哦爱因高参数反舰飞弹这些非常多，现在又更进一步陆军又跟这一个洛马既不开发一型哦，这个叫 LRMF 哦，这一个长程的哦，中程的机动这个火力。那这个部分哦，其实过去大家熟知的是说，我们跟美国采购29套 M142 海马斯过万火箭，买的本来是 M57 的短程的战术导弹。这型战术导弹原本的射程是只有300公里，它不只可以攻陆，也可以反舰哦。那现在更进一步，其实先前美军已经开发 PRSM 哦，那射程把它提升到499公里。当初是因为 INF 的这个限制不能超过500公里，现在因为美国退出 INF 哦，所以一举可以哦延这个扩大射程，所以现在未来将会以1000公里射程为目标。 好，我们稍后回来。好，美国国会现在几乎变成超级屠宰场哦，每天的议题都跟中国相关。刚刚看到理查吉尔主要的这一个听证会的内容提及的是中国侵害人权，特别是西藏跟这一个香港跟新疆的人权的捍卫。那另外哦，前一天的国会推动的是中国的开发中国家的地位，一旦取消的话，那过去经贸的最惠国待遇哦，就直接要 say goodbye。那美国国会林林总总。针对中国的政策事实上是非常强硬的。 对，我想美国国会最近会有连串的动作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啊，就是说美国超过八成的民意啊，现在是非常强烈的反共反中了哈。那美国是一个民主民意的一个国家，而且今年啊是大选年的这个热身年哈，这里头还牵涉到共和跟民主两党之间的民力竞夺哈，所以这些因素都是促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而我个人认为说啊，美国的在防中反中的一些立法也好，政策也好，要快，真的要快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看起来，习近平已经铁了心哈，他本来认为啊，拜登之后啊，美中关系啊应该还有和缓，他可以继续来统战美国哈。现在发现美国已经铁了心，美国现在对中国的防备跟这个反过头来的制裁，甚至不比拜这个川普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回过头来看，那中国会怎么因应啊？ 最近大家知道他在中东促成了沙特阿拉伯跟伊朗的这个重新的建交，但我认为啊，更重大的影响是他在上个礼拜到俄罗斯这三天的访问啊，这三天的访问，媒体都聚焦在说，在俄乌战争上好像没什么进展啊，本来就不会有进展，因为那不是习近平这一趟行程的重要的一个目的。真正要注意的是，经过这一趟的这个三天的这个发展了之后啊，你可以看得到中俄关系是全面的强化啊，全面的强化，而这个对未来的全球局势啊是肯定有深远的影响。我用一句话大家来留意一下，就是两个人啊在聚会几天的之后要临告别的时候啊，有一段对话，习近平啊就是说普丁啊到送习近平到了门口啊，习近平跟他讲说啊，当今全球局势啊，这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我们要共同来推动。普丁像个小弟一样说：“同意，同意，同意啊！”这个话背后等于说啊，中俄它已经成为对抗美国的一个同盟啊，要联手来取代美国主导的国际的一个秩序啊。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这个两个人的就习近平的这个中国的俄罗斯的访问啊，两个人签署了两份的联合声明啊。这两份联合声明我把它做了研究啊，这里面啊有一个是牵涉到战略跟意识形态的啊，就第一份讲的说这个所谓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啊，这里面提到说啊，这个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民主，反对把本国价值观强加于人，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反对所谓的民主对抗威权的虚伪叙事啊等等。另外一份联合声明是关于啊，在2030年之前啊，中俄经济合作的重点方向啊，包括八个面向，这里面呢，我稍微后面会再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啊。另外呢，在两份联合声明之外啊，两个人啊，还对对方啊，各有一番所谓的温暖的一个深远的谈话啊。普丁说啊，俄方高度重视中方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要继续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啊，这是要凸显啊说北京的全球领导地位。而习近平呢，给他回报的是公开表态支持普丁连任总统啊。过去中国的政府从来不会讲这个话，他这个话的言外之意啊，是不管俄乌战争最后成败怎么样，中国要力挺这个啊，这个普丁啊，绝对不能让西方出现一个来取代普丁在俄罗斯的势力，这会破坏习近平现在所谓的百年变局的一个部署。我留意到是这一次的两份联合声明当中啊，很实质的部分，中俄将来第一个是能源的合作，能源的合作啊已经很清楚了，在2030年之前呢，它会让它这个所谓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啊，这个二号啊，要从一年啊提供给中国的这个天然气增加到980亿立方尺啊。我们知道原来啊，在全球能源的格局上是中国买了很多美国的石油，当然也包括中东的啊，那么欧盟是买了很多俄罗斯的石油，但是呢，俄乌战争完了之后，到这一次普丁的去俄罗斯访问，习近平俄罗斯，我们看到整个都已经改变了，现在变成是美欧联盟来跟中俄联盟，这是一个能源的部分，太空科技，这一次太空科技的琢磨也很深，而这几年中国太空科技的雄心，美国都已经深以为忧虑啊。还有一个是贸易跟货币，因为这一场已经俄罗斯同意要使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贸易啊，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啊。另外我还注意到的是 AI 的部分，因为两边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特别提到啊，这个要透过自身的潜力成为人工智能资讯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我们知道两个威权体制的社会啊，对于所谓的隐私权是完全不会在意的啊，所以他们是有能力有可能在这份网上，甚至有人认为连粮食的部分啊，都可能会有一个隐忧啊。所以简单讲啊，中俄虽然没有因为这一次习近平的访问建立所谓的军事同盟啊，但是呢，我认为非常要注意的是，美国跟他的盟国要做好准备来应对啊这两大国之间的联盟，因为他们的确有能力来挑战甚至改变现在世界局势，所以我才讲说美国现在对中国的防备在我来看都有点晚了，而且接下来动作要快才行。 好，我们稍后回来。明杰，刚刚看到哦，俄罗斯直接朝着日本海射这一个超音速反舰飞弹哦，确实是非常挑衅。 对，在普习会之后啊，这个普丁一方面啊宣布说要在这个俄罗斯西面的这一个 俄罗斯哦，那来部署所谓的战术核武。那另外一方面呢、哦，今天又在台这个东面，那等于说在日本海的部分，我们画面上看到哦，朝日本海的靶舰哦试射了两枚哦这个 P-270 的这个超音速反舰飞弹。那这型反舰飞弹呢、哦，其实画面上看到你就可以知道啊，它的这一个体积非常大哦，长大概将近10公尺哦，那重 4.5 吨哦。那超音速的飞行哦，当然对于这个敌方来讲是非常大的威胁哦，也相对来讲比较难拦截。不过它是属于冷战时代的产物哦。那北约代号是 SSN-22 哦，这一型所谓日制的超音速反舰飞弹，过去台湾也非常重视，因为特别是过去俄罗斯出售给中国现代级上面也配备这一型飞弹。不过它已经不是所谓现代化的武器哦。那对日本海来这个进行实弹的演练哦，当然背后有不同的意涵。我认为第一个，一方面哦，这一个俄罗斯是对先前啊，这个日本首相岸田哦密访乌克兰哦，力挺乌克兰，表达哦有所不满。第二方面，更重要的是说，确实普丁也对于在这个俄罗斯东面，特别是近日不管是这个美日哦，或者是甚至美韩举行这种大规模的自由之盾军演哦，感觉到忧虑。换句话说，在俄乌战场上啊，没有斩获同时哦，那东面又受到这个美国整个同盟国的包围哦，那对他来讲也非常担心哦，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哦，对这个俄罗斯有相这个在俄乌战场不利的情况之下哦，对俄罗斯哦有相关的这一个威胁的动作。那这个部分其实从先前哦，这样讯息就可以透露出来哦，因为在这个日本岸田首相密访乌克兰的同时，其实那时候俄国国防部长哦绍伊古就已经突然宣布说，俄罗斯要在千岛群岛部署一个师的领堡哦，暗制反舰飞弹。其实那个动作就表示说对美日合作哦是有所忌惮，同时也宣布说这个俄罗斯要把最先进的苏武器哦逆中战机，还有400项的现代化高科技武器全面部署在他东部战区，表示说他对东部的这些情况也开始有所这个担忧。那为什么哦，普希会之后哦，会有这么大的动作哦？普丁一方面宣布又要在白俄这个部署战术核武，又在这个日本海试射这种超音速反舰飞弹呢、哦？我认为背后、哦、其实最重要的，我个人的解读哦，是普丁在普希会之后认为他被习近平摆了一道哦。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哦？因为你看最近哦，他还特别提到说，这个俄罗斯跟中国之间哦，并非军事同盟哦。为什么在普希会之后会这样说？那会有所谓部署战术核武后的动作出现哦，而甚至他这个基本上俄罗斯哦，普丁手中至少还握有6000枚核武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杀伤的武器，为什么会去在意说英国只不过支援了乌克兰14辆的挑战者二型坦克，而上面用的所谓的平铀穿甲弹哦，会让他这么的在意？其实这表示哦，在普习会之后哦，那普丁认为在这个中国、哦、习近平来访之后，并没有实质的军事上面的协助哦，让他在这个俄乌战场上一样孤立无援。那这一场战可能在没有足够的弹药情况之下，可能会打不下去。所以这背后反映的是他内心对于这一场战争可能会失败的隐忧。那这个出现的一个心理上反射动作，所以过去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只要这一个普丁一呛要动用核武，都是俄乌战场上战况非常糟的情况的时候就会出现哦。那当然，同时因为在先前普习会之前哦，那美国也出动了这个 B-52H 这个战略轰炸机，那这个飞到哦这个波罗的海，那非常接近圣彼得堡，所以这个动作也让这一个俄国内部他这个国安会秘书长帕特鲁瑟夫，那直接这个对美呛说这个俄罗斯绝对有所谓的独特武器可以摧毁美国哦，所以这背后当然还是全面在剑指美国哦。那当然整个俄罗斯的情势可以看得出来哦，今天就算英国这个挑战者二式获得这个有这个平铀穿甲弹哦，那最多也不过是在战场上哦可以打爆俄罗斯的坦克哦。那相较于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面动用的其他包含像这一个温压弹、白磷弹甚至极速炸弹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来讲哦，其实绝非相同等级哦。那这个普丁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这样的一个武器哦，进投入这个乌克兰战场，背后当然是担心哦这一个西方联盟再进一步军援这个乌克兰，那接下来的乌克兰大反攻可能会让俄罗斯的这个战况，这个险可能会陷入更糟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为了这个担心战败的情况哦，所以才又这个出面来用这个所谓的核武啊，进行所谓的核啰嗦。那在这一个太平洋的这一个战况的情况之下，我们去观察哦，就是说《纽约时报》其实最近一篇专文也提到说，在中国哦咄咄逼人哦，非常多的动作的情况之下，那导致哦整个亚太地区在进行所谓二战以来哦最大规模的这个军备竞赛。那当然，美国的国防预算哦，明年度 要编列高达8420亿美元哦。那这个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特别谈到说，当然国会议员对于这么高的军费有所质疑，他就强调说，今天要阻止一场战争看起来虽然是很昂贵，但是绝对要比打一场战争还要便宜哦。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的要求的预算里头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还特别谈到说，要加强这个太平洋的这个贺主倡议哦，那增加相关的这个军费之后，可能要强化关岛、夏威夷这些的防卫。那当然还有包含像这一个菲律宾已经同意哦美军使用基地，所以他也谈到说，让美国更有能力来吓阻中国哦。那当然密利其实有一段谈话我认为非常重要，最近我们为什么看到美军的将领频频谈到哦，这个美军已经备战准备好了，然后这一个可能要以这个中国的船舰为打击目标哦。那密利都特别强调说，如果今天要成功吓阻中国哦，那除了要军力各方面都要这个压倒性的胜过中国之外，必要的时候也要展现作战的意志哦。这个部分就是在展现作战意志，让北京清楚正知道这个美国是玩真的哦，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吓阻他这个战争在台海爆发。那当然刚刚讲到军备竞赛哦，因为这个中国去年八月对台的军演之外，对日本也频频骚扰，那甚至把导弹打到日本的这个 EEZ 的这个经济海域，让日本哦提高了警觉。那当然对菲律宾也在这个海上用军用雷射去照射，甚至对澳洲的飞行员也用战机逼近的方式哦，所以全面的哦提升了这一个第一岛链相关的国家在国防上面的一个警觉。那当然军备竞赛目前来讲哦，这个 AUKUS 英美澳三方的联盟哦，先前已经公开宣布说要打造高达这个花费可能要达2000亿美元这样的规模，来为澳洲这个打造8艘核攻击潜舰。那让同时日本也要采购400枚的这个美制的战斧巡弋飞弹，未来可能会配备在它的8艘哦神盾级的这个护卫舰上面。那当然整个哦印太地区的这一个因为中国跟俄罗斯的威胁哦，那当然相关的一个反应跟防卫的动作也会越来越大。 好，我们稍后回来。那明杰，一方面路透社追踪哦，这一个拜习两人暂缓通话；另外一方面，习近平见完普丁之后，他的小弟一个接着一个加大力道闹事。 对，我们看到这一个普习会之后，那这一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突然宣布啊，那要在这个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那透露说先前已经至少进驻10架可以携带所谓战术核武的战机之外也已经运载这个伊斯坎德尔这种大概射程500公里的这短程弹战术导弹那进入白俄罗斯那这一个动作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那普丁他讲的理由其实非常的可笑因为他说这一个英国先前决定要援助乌克兰14辆挑战者二型的坦克那而这一型这要量使用这种要两栋滑膛炮的这种坦克使用的是属于平铀穿甲弹。那这个平铀那当然会这一个有一些辐射的污染他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核武。所以同样的他也要在这个白俄来动用这一个所谓的核武的部署。那我们先谈一下这样的说法成不成立第一个平铀弹到底是什么那基本上来讲因为这一个过去来讲为了穿甲那有使用非常多了钨也好钢也好这种所谓的密度非常高的这个材质但是后来英美国家发现使用这种所谓衰变铀作为所谓的这一个穿甲弹的这一个材质来讲它的密度是这个等于说是钢铁的 2.5 倍之外那这个衰变铀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在穿甲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叫炙热现象，就是会发这个产生3000度的这个高温那透过这一个非常坚硬的这个强度跟这个高温可以直接烧灼，甚至把敌方的这个厚重穿甲给这个直接凿穿。所以这样的一个平铀穿甲弹在这个欧美国家其实非常多都有装备类似的打造出来的一吻脱壳穿甲弹那这个部分本来其实在欧美都已经认为说这是在战场上常见的使用的炮弹，结果现在没想到普丁拿这个来找当借口那宣布说要在白俄来部署所谓的战术核武。那当然这个引发北约跟乌克兰相对来说是非常的紧张那路透社也报道说这样的动作恐怕是1996年之后的首次那为什么在谈1996年这个时间点，主要是说因为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其实当初前苏联在包含像白俄罗斯、乌克兰甚至哈萨克还有俄罗斯自己4个地方其实本来都有部署不管是战略或战术的核武。那先前我们也谈到俄乌战争开战前其实乌克兰非常后悔当初自己主动销毁这些部署在这个乌克兰的核武之外那白俄还有哈萨克一些部分的核武就转回俄罗斯去这个阵地去部署。那现在再一次前进部署到 白俄罗斯这个动作当然确实引发国际的关注。那当然路透也谈到说，这个俄罗斯跟美国当然都是核武大国，但是双方哦，在核武不管是这个数量上来讲，虽然过去有裁减核武条约哦，那库存约莫都是在6000枚左右，那同时只这约定只能哦在战略部署上面只能拥有1550枚的这一个核弹头，但是在战术核武的数量上面哦，俄罗斯比较多，它大概有2000枚哦，所以可能是美军战术核武的10倍哦。不过他引用这个数据，我觉得终于有点问题的是说，美军哦他的 B6112 的战术核武哦的核弹大概有450枚，那当然部署在欧陆大概约莫200枚哦。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算，大概确实是约莫10倍左右。不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当然哦，也跟最近乌克兰哦可能在春季有进行所谓的大反攻有关系哦，因为先前已经传出说乌克兰哦接下来非常有可能在军援陆续到位之后对克里米亚半岛进行大反攻，所以现在俄罗斯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马上跳出来哦呛声说，只要哦乌克兰敢对这一个克里米亚半岛哦那进行反攻的话，俄罗斯就会很有可能就会动用核武。不过梅德韦杰夫他的一个说法其实可信度已经非常低哦，因为他从俄乌开战到现在至少呛过10次哦要动用核武，包含要用战略核武去摧毁整个英国或法国，所以他的一个说法其实非常类似像中国的胡锡进哦。那当然这真的动用战术核武会对乌克兰造成什么样的效果，其实美国有一位这个霍普金斯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哦叫这个法兰克，先前做过一份研究，他曾经讨论过哦，就是说今天如果用所谓的战术核武，一般来讲战术核武约莫是5000到5万吨这个核当量哦，那如果今天是用5000吨的战术核武哦打击在一个战术点的话，基本上来讲大概只能造成1到1.5公里这个半径哦这样的一个伤害。那而整个俄乌战场哦战线长达1600公里哦，换句话说用战术核武要在这一个局部的地区取得所谓的战果哦，其实对俄罗斯来讲效果非常有限。当然他比较担心的是说，如果今天动用到两万吨核当量的这种战术核武直接投放在基辅的话，确实有可能造成高达10万人的伤亡。那当然这个部分也会引发国际的关注，但是它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非常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引发北约跟美国直接参战，甚至用核武来进行反击哦。所以这样的动作为什么会现在普丁开始又呛动用核武？其实我的观察是认为说，因为现在他在乌东哦巴赫姆特这个地方打了将近7个月还是久攻不下、哦，基本上弹药恐怕都已经用尽哦。那在乌克兰宣布说俄罗斯至少到目前已经阵亡17万人哦。那当然最近还战场上还看到、哦、这俄罗斯连这种 T-54 T-55 这种老古董的战车都开始哦拿来这个战场上面使用哦，表示哦相关的这个后勤补给已经非常的缺乏。那为什么在普习会之后哦还会有这样的状况哦，其实从这个地方反推回去看哦，其实你可以看到普丁还公开出来表示说俄罗斯跟中国并不是战略伙伴关系哦，可见说普习会哦表面上看起来是有抱团取暖，但实际上哦俄罗斯从中国获得的军援哦恐怕目前来讲是没有收获哦，所以到最后还是只沦为哦这个核武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戏码，可以来威吓北约跟美国哦，避免它进一步来干涉所谓的乌克兰战争。 好，我们稍后回来。好，明姐刚刚看到美国现在高度戒备中国的核潜舰的核威胁，特别是包含了巨弹商的这一个飞弹。 对，我们看到这个核武问世之后，除了在二战的时候那美国丢了2枚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之后哦，那当然美苏在冷战期间哦双方大致发展哦这一个核武哦，那其实当初美苏双方各自最多曾经都各自拥有10000多枚的核弹头，但是冷战期间其实是形成一个恐怖平衡哦，因为双方实力相当是相互保证毁灭的情况之下，后来冷战结束又开始裁减核弹头，所以现在美俄双方基本上都保持大概约莫加上库存来讲可能有5000多枚的核弹哦，那战备弹头大概是1550枚左右。那在这长期的恐怖平衡之下，其实核武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被这个国际关注，一直到2022年、哦、我们看到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哦、那普丁一直这个最后其实战场上输到都只剩下、哦、核武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杀手锏，那不断的呛要动用核武的情况之下，整个核武、哦、可能的威胁才又重新笼罩、哦、整个全球。那当然这俄罗斯在这一个侵略乌克兰过程中，那在战场上非常多的一个失败的一个经验哦，但是背后可以看得出来，它唯一大概就是只有哦保有核武可以用于这个吓阻或威责美国跟北约的介入哦，所以导致这个美国跟北约、哦、要援助乌克兰，不只是武器上面哦，一直没有办法 这个加速升级，甚至也没有直接派兵。所以换句话说，核武确实某个程度是这一个对俄罗斯来说是成功的，等于说是阻止美国跟国际介入乌克兰的战事。那更重要当然是确保普丁自己的一个政权的一个存续。好，那这样的一个发展，照理说俄罗斯是不是美国现在核武最大的威胁？其实很多不管是美国五角大厦或者是美国智库的评估都认为说，其实下一个真正对美国最大的核武威胁反而是中国。因为特别是包含像有个 FAS 美国科学家联盟网站那他就评估说到，因为2030年可能这个解放军目前已经开始大肆的这个扩张核弹头，可能从现有350枚会大举增加到1000枚。换句话说，美国可能会从这一个冷战结束之后以来等于说除了面对俄罗斯最大的核武国家的一个对峙之外，现在2030年恐怕要一次面对两个核武大国的威胁。而且中国特别是他过去有一直长期维持这个最低限度的一个核武这样的一个核武的保持能力，但是现在大肆发展核武库的这一个结果，未来非常有可能在战略上也改为所谓的先发制人，也就是说他都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可能先动用核武。那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存不存在其实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这一个案例，其实中间也有类似的讨论包含像这个前一阵子华府智库 CSIS 针对台海2026年的并推里头，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对美军非常大的一个限制，就是限制美军攻击中国基地那在台海战争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限制，主要是考量背后整个战争这个升级到核武大战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做法背后有可能华府智库有不同的考量，但是我认为第一个，如果要加入核武的推演恐怕会让整个兵推的模式更为的复杂更加的困难。那同时当然我认为 CSIS 也是在等限制条件之下要去看说，就算美军不动用，其实现在他对中国最大的一个军事上的优势的情况之下，在最糟的情况也能够赢得这一场台海战争。所以他背后当然有不同的这个政治跟军事上的考量，但实际上我们在台海看到美中之间到底有没有可能来动用所谓的核武其实过去不是没有类似的考量。其实美国国务院先前有一份解密文件谈到19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这个解放军企图一度想要这一个渡海来这个直攻台湾，不过最后这个美军的考量是认为说，如果中国解放军有如此大举入侵台湾的动作，中间美国当时的太平洋空军司令这一个叫 Kutner 他就建议说，这一个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动作出现，美国应该考虑用所谓的战术核弹来攻击中国的沿海的空军基地。而且当时的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叫推宁他其实后来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建议，而且认为说确实美军有必要把核武列为反制中国攻击台湾的选项，而且甚至把上海当成一个轰炸的目标。不过这样的一个美国军方的一个决策，最后上层到这一个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的面前的时候，他多方考量之后最后是驳回这样的一个决议那当然因为这个解放军当时并没有成功夺下金门甚至渡海来夺台，所以当时美军核武当然最后没有动用，但是并不是没有准备因为另外的解密文件当时也提到，美军住在冲绳的这个核弹当时其实不断的在进行一项叫白马演习其实就是准备把核武核弹运到这一个台湾，或者是直接用于攻击中国沿海的空军基地。所以过去美军有这样的一个动用核武，特别是战术核武的考量未来在台海战争爆发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再度出现类似的这思考，我认为其实并不能完全排除。那特别是美中之间的军力发展传统战力上面来看，基本上国际也都认为说解放军确实一步一步的已经往前这个追上美军发展的脚步。现在美中之间最大的一个核武的军事上的一个落差就是核武上面的优势所以我们简单看一下刚刚讲到说，这个美军其实去年底首度证实说，解放军它的一个等于说潜射型的洲际弹道飞弹巨浪三型已经确定列装在这一个它的094六艘潜舰上面。那过去来讲，因为巨浪二射程只有7000公里它必须要前进到第二岛链才能够袭击到美国本土。现在如果它巨浪三号称有到 1.2 万公里的射程，非常有可能确实在南海甚至渤海就可以直接发动水下对美国本土的核武攻击。但是这当然最重要的是用于所谓这一个核主美方不管是他在南海或台海的一个持续的介入。那当然 中国还有包含像这个他们现在号称所谓核三位一体哦，陆基型的从过去的景色式哦，东风五型哦，那现在也去年有卫星照片发现说它在甘肃跟这个新疆哦持续扩建，包含像119个这个可能疑似是地下的飞弹发射井哦，那这些地下飞弹发射井非常有可能它装备的应该是东风41型的这种所谓机动的洲际弹道飞弹发射车，另外当然还有东风31，那还有包含像轰六，它的因为航程比较短哦，只有2500公里，基本上它并没有办法直抵美国本土，像 B-52H 美军轰炸机可以直接飞到中国这一个地方来，但是它上面如果挂载所谓空射的东风21型哦，那号称也是所谓的核常兼备的情况之下，非常有可能可以袭击到关岛或者夏威夷，所以这些所谓核三位一体基本上让美军认定确实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一个核反击能力，甚至先发制人的动作。那最近中国媒体甚至还宣称说，他们不止核三位一体，已经核四位一体哦。因为他还宣称说，他们已经成功发展这个次轨道的这个轰炸机，也就是等于说，类似像过去我们看到美军 X-37B 哦，去年在太空中这个低轨道绕行了900多天，那它的一个这种所谓的次轨道的轰炸机，它可能体型会较大，可以携带核武，而且在空中太空中不断的盘旋，让你没有办法预期它什么时候可以对地面来发动攻击。那当然，美国针对中国的这个核武威胁，它也不断的一个扩增它的核武库哦。我们简单盘点一下，刚才谈到说，战备核弹头有至少1550枚，中间哦，那过去我们每年都看到，本来每季都会试射一次，如同这个刚刚Tony大哥讲的哦，那他通常从美国加州范登堡基地会试射到这个夏威夷西南方这个马绍尔群岛的靶场哦，飞行6700多公里，非常的稳定，在测试它的一个核武的一个性能跟稳定性哦。那当然，义勇兵三型已经服役哦，这一个很久的时间，所以现在他们也在开发最新的叫 GBSD 哦，新型的陆基战略核武器，已经把它命名为哨兵哦。那这一型的哨兵未来会取代义勇兵三型的这一个洲际弹道飞弹，那同时它上面搭载核弹头的威力也是等于换算可以如同当年哦，美军丢在广岛的这个核弹的20倍以上哦，那射程也将近有10000公里左右，那花了2.65兆，基本上2023年今年会首度进行试射，那最快2029年服役，全面来取代450枚的陆基型的义勇兵三型，同时水下的部分哦。过去它的战略核潜舰俄亥俄级14艘，未来要打造12艘新型的哥伦比亚级哦。那当然上面搭载的最著名的三叉戟二型 D5 哦，那它也换装了新的弹头、哦。过去来讲，它用 W88， 那这比较旧型的这一个核弹，但是它的一个这一个爆炸威力其实还是非常的大、哦、47.5 万吨的核当量。那现在去年已经开始换装一型 ALT370 的这个核弹，上面的导引系统各方面全面换新哦，确保它的性能跟精准度。那当然还有包含像空射型的，包含像过去最传统的，目前来讲美军恐怕保有威力最强大的 B83 型的这个核弹哦，那基本上它的核当量大概有100万吨哦，基本上这个等级当然是战略核武的等级。那当然从川普政府任内，美军开始在检讨说，这种战略性核武因为大规模的毁灭动用的可能性非常低哦，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吓阻战争的爆发，但是今天如果真的战争爆发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透过战术核武来阻止战争进一步的扩大？那确实美军也全面在开发这一类的武器，包含像更新400枚哦，旧型的这个 B61， 那现在有所谓的 MOD 12的这种空射型的战术核武，不只是可以哦，最近我们看到连 B2A 的轰炸机都可以吸挂，那先前用 F-15EX 也曾经试过，那甚至 F-35 也可以透过逆中战机的方式哦，直接穿透对方的防空区，直接投掷这样 B6112 的战术核武哦，那对对方形成一个战争上的一个阻吓。那当然最新的包含像 B52 过去挂载的这一个比较旧型的 HM86B， 现在也全力在开发一型叫 LRSO 哦，这个、LRSO 上面也会携带过去 W80 的核弹头，那未来可能会发展到这一个 MOD 4型，那它属于战术核武，主要是它核当量可以限制从5000吨到150000吨，这比较小型的部分，也就是过去美军曾经一度考虑在这个对中国、哦、如果要武力犯台这个过程中，那对他的空军基地使用的这种属于战术性的核武。不过整体上来讲、哦、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场俄乌战争、哦、其实当然北京也持续在观察中间是不是第一个学到什么样的经验跟教训，第二个看到俄罗斯动用核武可以成功的阻止美国介入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完全不能排除 解放军绝对会全力来大肆发展所谓核武，特别是习近平在二十大其实也公开下令说要解放军去发展一个这一个强大的威慑力量系统哦，这个系统基本上就是一个核武的一个这个发展。那当然这个消极面来讲，当然第一个确保他中共政权如果在台海开战的时候也能够存续，那积极面来讲，他当然是企图希望利用核武来阻止美国介入台海。 好，那我也请教明杰，美国一方面跟中国的太空战争是不断的拉大这一个军事跟科技哦，这一个整个战略的布局，另外一方面呢，非常特别的是美国要强化日本的太空的战略的布局。那当然哦，日本哦本身也是一个卫星跟制造业的科技大国，所以美日在太空上面围堵中国的同盟跟合作也加大力道。 对，先前我们看到这一个美日二加二哦，在11月1号啊、11号这一个展开的哦这个会谈中间，其实会后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哦，那双方强化这个美日同盟的关系，中间当然谈到一些传统的一个军事合作，包含像这一个美日共用基地，或者是说美国这个国防部长直接宣布要在冲绳成立所谓 MLR 滨海作战团这些等等之外哦，那当然有另外两个那相对来讲可能更为敏感的合作领域，包含第一个这个美国也同意哦要延伸它的核武保护伞哦到日本延伸威则哦，那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首度也列入说这个未来哦美国也会扩大对日本从太空领域的这一个保护，那整个等于说美军啊对这一个日本的安全上面的防卫跟协助将延伸到整个太空。那特别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做法，当然中间背后除了涉及美中太空战未来的角力之外，当然非常重要的是跟台海安全有非常大的关系哦。那现在日本来讲基本上已经拥有九枚所谓的军事侦察卫星哦，未来准备要打造多达50枚哦，全面用于监测一路从这第一岛链哦，从日本海到东海甚至到台海哦，这样的一个解放军的实际动态的部署哦，那作为这一个预警跟这个情资的提供，那当然这背后也牵涉到包含它的网络作战，甚至这个无人机的运用哦，全面的都是为了要这个遏制解放军可能做出异常的动作，特别是武力来夺取台湾。那当然美日在太空上面的这个合作哦，那美国也开始哦它的太空军成立之外哦，开始建立一个所谓的这一个预警的一个系统哦。那先期预警的系统过去来讲本来美国太空军是它的这一个在美国的本土，现在它等于也首度哦现在11月22号准备哦这个进驻夏威夷哦，那前进到第二岛链第三岛链的位置。那当然后来最新的发展在去年12月14号又更进一步宣布美国太空部队将会进驻到南韩的乌山基地哦，等于说把整个太空部队的实力哦往前延伸哦，那这些都是为了强化哦地面，特别是这些地面接收站主要都在负责哦太空中美军的这些卫星的监测，那等于说用分工合作的方式，一个也是缩短哦它预警上面可能传递的时间，那能够提高预警的能力。那当然这些预警前哨的一个建制哦，其实我们整体上来讲可以看得出来美军其实针对中国的很多的这一个太空上面的发展的威胁哦，其实全面在防备，因为美国太空司令或者是包含像他的这个战略司令哦，主管核武的这些这一个将领都谈到说中国其实在开太空中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在危及到美国的太空资产哦，甚至这个美军的太空司令狄根森还预测说这个太空可能会成为美中未来开战的一个引爆点哦。那当然过去我们大家都传统放在包含像台海或南海或其他的领域，但是他现在直言说太空也有非常有可能导致中美之间发生所谓的军事冲突，所以全面的强化所谓美国的这个太空的实力哦，来遏制中国的军事威胁。中间其实我认为我们整体上哦，整理一下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美军其实针对中国的威胁已经布下所谓天罗地网啊。那我们先从地网开始来讲哦，地面上来讲其实我们看到他现在也打算要建制哦这个号称未来可能这个能够监测距离最远也是这个解析度最高的这种所谓的地面的超级雷达哦，用 TPY5 型的超级雷达在建构之中。那当然配合它包含在 日本哦，第一岛链，甚至到关岛，甚至夏威夷有所谓的 X 波段雷达、哦，这些都用于这一个它的洲际弹道飞弹地面上面的一个预警。那海基上面来讲，传统过去当然美军用现在的所谓伯克级神盾舰上面，它配备了 SPY-1D 哦，那当然500公里之内能够监测到一些所谓导弹的威胁，但是未来它也准备要换装哦，包含像 F3 构型的这个伯克级神盾舰上面会配备 SPY-6 型的这种 ISAR 海基型的雷达，它的一个侦测距离也会更远。那我们包含看到像日本它准备打造两艘新的神盾舰，采用的则是 SPY-7 型的雷达、哦、都是可以更有效监测这个中国的洲际弹道的飞弹甚至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那当然还有包含像它的这一个从地面来讲，空中当然有各式不管是无人机或者甚至他们也曾经测试用 F-35 哦去感测它上面的，因为 ISAR 雷达非常的敏感哦，也可以感测到这相关的导弹的这些所谓的侦测的异常动态或相关的参数。那当然更重要，我们现在谈到太空的部分哦，太空的部分投资更多，也这个建构更多层的一个面向哦。那包含过去来讲，本来美国已经哦在空中已经秘密打造至少50枚以上的锁眼卫星，不过这锁眼卫星哦属于传统的这个光学卫星哦，它解析度非常高，这个可以哦到这个 0.05 公尺这样的一个小面积哦。那不过因为传统的光学卫星有时候会受到天候的影响哦，所以侦察上当然也会有它的盲点。不过过去打造这50枚的锁眼军事卫星，每一枚造价就是20亿台币哦，非常昂贵，其实等同一架 B2A 的逆中轰炸机的这个价格。那现在等于说进一步它有全面在打造哦，更高敏锐度，包含像采用红外线自动感测哦这样的一个所谓天基卫星系统。那由于这一套系统过去其实这个 Tony 大哥也谈过叫 C-Birds 哦，那本来主要局中它是以采取4+2的方式哦，大概有4枚这个叫 GEO 型的哦，那等于说先部署在这个地球的同步轨道，大概离地面地球大概表面有 3.2 万公里这个高度，那另外有两枚部署在高椭圆的轨道。那现在更进一步，美国太空军跟雷神还签了合约哦，甚至不只是这些所谓的高轨道，它现在连中地球轨道也要再部署一层哦，那未来可能也会在这里有一层卫星全面在这个进行对地球这个特别是中国地区哦，它如果导弹发射的红外线感测哦，那当然还有先前也部署哦，包含像低轨道卫星，本来先后分两批，大概总共有28到这个54枚之多。换句话说，整个天罗地网哦，从太空到地面到海上，全面都有感测系统在全面监视这一个解放军的导弹或者高参数武器威胁。那更不要忘了，俄乌战争中，美国国防部其实都还跟美国民间，包含像马绍尔卫星哦这些签约哦。那当然，马绍尔卫星他们的优势是在于他们采取这个 SARS 哦，这种所谓合成孔径雷达，它的性能更好，这种微波雷达基本上完全不受天候的影响。可以全天候的监控或者是这一个征收地面的各式的情资，那等于提供给美国不管是战略部队或者是太空军来使用。那当然解放军也开始准备哦，在打造各式的系统，包含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太空轰炸机、次轨道系统这些等等哦。那还全力发展它的卫星之外，其实过去来讲，这个中国媒体还曾经报道说，为了摧毁哦，包含像美国不管是它军事卫星，甚至像这个 SpaceX 部署的这个 Starlink 这些卫星来讲，这部署在低轨道的卫星，它企图准备用所谓这个核爆电池脉冲的方式，一次就可以瘫痪千枚以上的美军卫星哦。那解放军有一个西北核技术研究所过去透过超级电脑演算哦，发现说如果它在这个离地表大概80公里的高度哦，去引爆一枚哦1000万吨核当量，这是非常可观的这样的一个核武哦，可能它的电磁脉冲波可以直接瘫痪千枚以上的美军的卫星。不过类似的做法，这个中国媒体也宣称说这不是他们最早，因为过去美军会发现所谓的 EMP 电磁脉冲武器，就是在1962年曾经做过一个海星一号的核武测试计划，当时在这个地球高空400公里哦，那等于引爆一枚其实当时算是威力非常大的140万吨核当量的核武之后，结果意外发现美军的卫星居然突然失灵，而且远在这个引爆点之外1450公里的夏威夷街上，突然有至少哦300枚的路灯突然这一个损毁。那时候才发现说，诶，没想到在高空引爆核弹哦，它产生的这个电磁脉冲居然可以产生如此大的一个威力哦，那可以等于说摧毁非常多的一个电子零件哦。那等于这种情况之下，确实有可能对美国未来空中的卫星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好，我们稍后回来。